有二三十瓶气的经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涛岛，不是在那个泰国选择斯米兰这个地方 做 船宿。 哦， 斯米兰， 斯米兰现在船宿就是对于初级的潜水员的船宿还比较普及。 期待啊！哎， 嗯， 你二三十瓶做过之后，就是那个经验累积好了，就可以住在船上。 对，然后每天。 自己开船吗？ 啊，那 自己开船， 吓我一跳， 会迷路的。 不是开了一天没动，哎呀， 哦对， 在这儿 还不能想迷路，你还不会开。 对，就专业人去开，你是负责去感受， 对感受。你住在船上，其实船就相当于一个酒店。 你有没有住过？ 其实我住过，但是我没住过斯米兰的这边。 啊，什么感觉？就住在船上，晚上的时候， 晚上真的很爽。 但是投镜去看是吗？ 啊， 哦，看星星， 哦， 不晒 的 啊。 也可以。 对呀，你 看晚上夜潜。 对呀。 嗯。但是夜潜没有特别黑的时候， 哦， 就是差不多夕阳西下那会儿开始潜， 哦， 然后上来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， 对对， 那会儿是最凉快的。 是的。 然后晚上住在船上的时候，就是最爽的，就是可以看星星，然后就是大海一望无际，就是一片漆黑。 哦。 然后那种感觉，我觉得 挺吓人的， 挺吓人的。 我们想一想 啊， 没有，有的人可能会喜欢吧。 恋人， 是的是的， 恋人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权威的船长 captain， 经验丰富哈， 啊， 已经开了大半辈子船了啊，然后就是什么。都知道这边去。 注意，你开的是个乌篷船。 然后两个就是刚刚相爱不久的恋人，就在这个地方看看满天的星星， 嗯， 然后彼此，因为海很大，船很小， 嗯， 就三个人，就彼此会依靠的凝聚力会更加的浓重一些， 对 不 对？ 对， 而且住在船上，其实一条船也不会有很多人， 哦， 大家就会就这短短几天，因为大家除了潜水、吃饭。啊，都是在一起， 对， 全部都是在一起，而且潜水这个东西很培养团队精神， 对， 不培养也不行啊，出事儿再他帮你，谁帮你 啊？对， 要那个张帮你啊。 所以潜完之后，一船人大家基本上就像是一对其乐融融，有点像家人了， 对， 嗯， 会很亲切， 是， 嗯， 但是斯米兰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有点那个。怎么说，它是有关闭时间的，它是每年十月到次年五月开放。 哦， 然后 十月份到五月份， 对， 七个月， 对，只有七个月的时间。 哦，那些时间就你要 啊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是十一月到次年四月。 没关系，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份。哦，大概这样一个区间。 对， 哦， 对，只有这几个月它是对外开放的。 哦， 所以就是你在不在这个时间段你还去不了，所以就有一点神秘感。嗯， 是。 哦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船宿，它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？是什么样的船？然后它那房间设置会不会相对来说，因为我会想的多一些，会比较简陋吗？ 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船你就把它想象一个移动的酒店。 我的妈呀，这么高级。 对呀，它是有不同的船型，不同的船型有对应的不同的价格嘛。你如果说它也有简陋，比较简陋的船，它就相对于稍微便宜一点，可能相对于 快捷酒店。 对对，快捷酒店那样的，它也有那种五星级酒店的那种感觉，什么木质复古船呀，帆船呀，然后那种特别有 feel 的 船，网船。 哎呀， 对呀，就特别有感觉的那种，然后室内什么的也还就是。装饰也都很有感觉， 还是有级别不同的， 级别不同， 就像你选酒店一样选船，其实， 对。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不是为了去潜水，但我就想住这个船，可以吗？ 其实可以，但是不建议，真的很无聊， 是吗？ 因为像你如果说，但是他像我知道斯米兰他那边， 哎呀，早知道不来了。 对，哎，我就特别想说，对啊，我就特别想，如果白天在岸上玩，就是在岸上玩其他的部分，然后晚上如果要是订了这个船宿的话， 睡在船上， 对。我再过去，然后睡一宿，晚上看看星星，第二天我再下船， 可以吗？ 哦，其实斯米兰那边它对于普通游客就不是潜水的，它也有普通的那种游客船。 哦， 然后你可以去订那样的，对， 不同的这个归类， 对对，它有不同的分类，就是你的玩法不一样。如果你要是就是为了潜水，那你就跟着一定要跟着潜水的那这种船， 明白？ 然后如果你是我不想潜水，我就想体验一下在船上住，然后去上那个 看看 中间去斯米兰的一些小岛上岛玩一下， 嗯， 然后就可以去报那样的船， 很好。 哦， 大家可以分得很清楚， 对 对 对， 就别花冤枉钱，对吧？ 对，要不然你 一码是一码， 对，你要是去你不潜水去一个潜水的船，真的就是 浪费了， 挺浪费 的，一个是也贵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干什么，因为它不会像就别的船一样我去靠个岛然后就让你停一下。 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 对，你就在海上飘着。 对，问一下就小雨，你潜过的这么多海洋资源当中，说第一位的海下漂亮，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定夺吗？就最好看的一个。 哎呀，这个 都挺多是吗？ 对，挺多。我反正我 最近的 就是去的马代的船， 马尔代夫。 对，马尔代夫。其实我去之前就是普通常规旅游去过马尔代夫，然后那个度假村也是有潜水的这个项目 啊， 然后也有浮潜嘛，就都去体验了一下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，当时都好多年前了，四年前吧。 嗯， 然后当时我还不太了解马尔代夫潜水的，然后我就觉得，我说马尔代夫有什么可潜的呀？ 你会这样一个印象哈， 周边都没什么，因为我那边也是在度假村那边做了一次潜水的体验，然后就是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然后珊瑚就是我像我说的，因为它是进那个酒店，所以都是死珊瑚，然后就一些小鱼，当时看了好激动啊！但是现在想想，我觉得现在想想那个如果说作为潜水的话，我觉得就不太合适嘛，所以当时我就一直不太认可马尔代夫还能潜水，就一直质疑。后来我是慢慢了解到这边船宿，然后跟着船走的。 哦，睡在船上。 对，睡在船上，吃住都在船上，然后没有去上岛，就是没有就是很近的岛屿那边，然后就看到了好多，又有鲨鱼，又有那个曼塔， 哎呀， 各种的鱼， 哎呀， 好棒啊， 就各种的大型的鱼。 你害怕吗？ 其实，我不是就是挺远的，其实就不是很害怕。然后看见了，一般潜水员看见鲨鱼都会很兴奋，并不会就不会忘了害怕了。我记得之前来过，我讲我去帕劳的时候，不是怕那个鲨鱼吗？然后后来就再也不怕了。 对，有过一次经验之后就免疫了。 对 对对对。 然后看见都是很兴奋的啊，有一次是夜潜的时候，就是鲨鱼就。那个是曼塔，就慢慢从身边游过，特别大， 特别大， 真的挺大的， 多大大概？ 差不多估就是应该能有我这么大吧。 曼塔是个什么鱼来着？ 就是蝙蝠， 那个粪， 对 对，就那个，那 个 挺大的， 对， 这不就一球大圆过去， 啊对， 那种嘴还顶儿，对吧？ 对， 哎呦，趴在福分身上， 对呀。哦，它其实它没有攻击性， 它有什么攻击性？ 它脾气挺好的。 所有的海洋生物，只要你不惹它，它都不会搭理你， 是吧？ 对， 因为它看不见， 视力不好 ， 对，也是有一个这个原因。 了解哈，其实我们会打开这个潜水的世界的大门的时候需要勇气，但是需要技巧和储备的。你如果真是一门心思想要去潜水，你什么都不会，扑通跳进去的，你只能也许就会大打折扣哈。 对， 再美的海洋资源也会因为你的惧怕，因为你的不熟练，影响你的行程， 对呀， 对， 变得危险了。 是的， 哎，可是说到危险，就船速的时候，因为。晚上是要住在船上，在海中央是吗？就 他是不靠岸，但是他船长会找到他适合停船的地方，他会抛锚会停。 对 对 对， 有的时候 肯定不会在水面上是吧？对对对，就不是在特别深的地方， 在沙漠上啊。 对，在沙漠上， 对，应该 一般我们的抛锚不是都有个桩子，有个地面、陆地这种 扔下去会那样。 应该是会停在，因为晚上我就睡着了。 对对对。 哎，那有没有说晚上真的赶上电闪雷鸣？ 啊，赶上了，我那次就是。 我可喜欢这样的天气了。 我可害怕了。 你没住过，你 没有感觉，是不是？ 你要在海上的， 你要感受 不一样。 感觉什么感觉？ 就是他那个 住的 那个船其实也有讲究，像底层，因为我那次住的是底层嘛，然后上层它其实风景好，但是遇到风浪真的很尴尬。 对， 因为它那个船它是有那个叫什么，这个杠杆原理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 它越在上面，它其实晃动越大。上次我们就碰到了那个叫什么暴风雨，然后电闪雷鸣，浪特别特别大。我是生被摇醒的，摇醒的那一刻我就不自主的有点反呕了，就恶心， 身体反应。 对，然后就是我上到上面的船舱， 怎么回事？ 就是因为他们船员会每天把餐厅